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我今天不想赌球，只想赌赌今天是不是比昨天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呢是6月28号，星期四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5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为24到3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7度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。朝阳丰台在24到36度，海淀在23到36度，大兴在24到3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清凉谷在23到35度，响水湖在23到35度，玉渡山在20到33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足球比赛中有哪些专业术语呢？世界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不懂点足球的专业术语怎么行呢？今天呢就带大家科普一下。比如说点球，点球呢是对方球员在禁区内对本方队员犯规的出发，离球门12码，也称之为12码球，直接面对门将。而梅开二度呢，是指在足球比赛中一名足球员在一场赛事中进2球。帽子戏法指的是在一场比赛中一名队员3次将球踢进对方球门，但不包括在决定比赛胜负的点球大战中的进球。而倒挂金钩作为足球术语时呢，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进球门。这些你了解了吗？北京有那么一条街，既不是灯红酒绿的什刹海、人头攒动的南锣鼓巷，也不是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前门大街，但却可以吃遍各式各样的北京小吃，就是这么优秀。从地铁平安里站 B 口一出来呢，出门往北走几步就能看到一条长长的街。对了，它就是护国寺街。护国寺小吃呢是北京地方小吃的代表之一，以其品种丰富、特色突出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著称。你要说吃肉吧，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驴肉什么都有，炒的、煮的、酱的、烤的、涮的，倍儿齐全。你要说吃咱们老北京小吃吧，更是样样不缺，从门钉肉饼到豌豆黄、爱窝窝，甜口的、咸口的，应有尽有。在这条美食街，100块钱能让你从头吃到尾。怎么样，有时间就去扫扫街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哦哦耶，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？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Oh oh yeah， 我不是来的工，我在买我的梦。普通话你叫我不懂。Yeah， 只给我5分钟。说不定一发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。哦哦耶耶，我很有用，我很有用，就等着我来使用，时段的利用，不怕大材小用，我很有用，不管用，说上10000遍就有用。哦耶，给我给我我的麦克风，一个掌声一个白灯照亮我，你到底懂不懂，到底懂不懂，管他金的银的红的，我要我的麦克风。耶、yeah、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我。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，到底怕不怕？我不怕，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？我自己第一个。

我勇敢表达爱。 每一首歌